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一瓜如意，五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五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这于老侠这么一说呢，这于斗就要出去劫这凤旗。这于嘉义在旁边一听，心说老爷子知道我这儿子脾气不好，怎么还拿话激他呀？其实呢，于嘉义不知道。老侠于成、于东海的想法跟李国良的想法是一样的，他知道凤琪年轻，夸过又借，嘿，当初我的兄弟佟林得罪了八卦山，二小进宫盗宝，折腾他一年多，后边还有雍亲王那儿撑着呢。你一个凤琪，敢在北京夸过又借？哪位高人要在北京看着你气不忿进宫倒出宝贝来，皇上一传旨，凤琪我看你怎么办。你现在虽然是守备，即便是皇上向着你让你去捉拿这盗宝之贼，凤琪你捉得着吗？你折腾去吧。所以于成、于东海跟李国良想的是一样，他借这办法一激这徒弟于斗，让于斗去劫这凤旗，就把凤旗拦住了。有人一治理，就给别人消了气儿了。老爷子用的是激将法呀。这于斗上街镇劫去了，家人赶紧就回来，老侠和爷原来一块瞧瞧去吧，咱们少爷把夸官的手给劫了，在街上打起来了。于东海赶紧就出去了，一看前面人太多了，老侠客爷腾身而起，踩着人的脑袋就过来了。老侠客知道这是一面的官司，现在人凤旗是守备皇上的旨意，想把这事拦住了呢，把于斗拉走了，让凤旗明白明白。没想到凤琴拦住老侠可爷，非得问真名实姓，老侠这才通明报信。凤琴知道这位老人家是西方侠于成，名扬四海，天下皆知啊，赶紧一躬到地，于老前辈晚生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哎，起来吧。凤琪起来了，老人家提起我来您不知道，于老侠可真绝，知道他下边要说董谦，老侠可爷张嘴就来。是啊，是我活的岁数太小了，我不知道你的大名。老人家您千万别误会，我师父是镇古侠董谦董化一老前辈。老爷子我给您磕头了，跪在大街上就磕。于东海就爱这样的人，年纪轻轻谦虚啊，赶紧伸手就搀，少见客气，来吧，论辈分你比我都高啊。于东海说的不假，西方侠于成这么大岁数了，跟镇东侠佟林他们这些人呼兄唤弟，那凤琪呢是董谦的徒弟，比佟林还长一辈呢，所以他辈分高。老人家搀起了凤琪， 少剑客，你确实比我辈分高啊。不，老爷子，您是成龙的前辈，小的岂敢僭越。好吧，既然如此，你年纪轻轻，咱们就这么论。于道啊，过来见过你凤大哥。于道赶紧上前行礼，凤大哥，咱们是一家人，我给您磕头了。跪地磕头，凤琪的就把于道搀起来了。于仲海就问，少剑客，你住在什么地方啊？老人家，晚上我住在西河沿恩兄李国良的家中。哎呦，你住在东光月镖局，正是。我问问你，这个李国良怎么会让你跨关游街呀？嗯，凤琪心说，哥哥拦我，这老爷子怎么也这么问呢？请问前辈，晚上跨关有什么坏处吗？嘿，少剑客，北京可是五方杂地，藏龙卧虎啊，你小小年纪夸官，如果有好胜的武林在大内道出一点物件，能让你跑遍全国，想回北京你都难上加难呐。哎呀，凤琪突然间想起李国良的话，现在可明白了，恍然大悟，如梦方醒。老前辈，你说的太对了，晚上我年幼无知，嗯，给晚上我出个主意吧。哼，于东海心说给你出主意，当着这么些人。少剑客，你这官呢，先别夸了，先回东宫玉啊，我们爷俩一会儿就到。凤琪真听话，马上传下话来，先回镖局，老百姓就散了。于导呢就回到家中，告诉自己的父亲跟师父一块去镖局。凤琪先回去的，这于导跟着西方侠于成、于仲海跟着动身就奔了镖局了。等凤琪回到镖局，李国良给接进去，哥哥您出去等着，一会儿于老侠就到。哎呦，李国良赶紧出来了，凤琪呢也赶紧把官衣脱了，跟着出来迎接。这会儿功夫，于老侠带着于斗就到了，请安十里给指引，咱们书不说废话，来到客厅落座。西方侠于成用手指着惊弓小二郎，国良啊，夸官游街不是好事，招来麻烦，你怎么让凤琪办这样的傻事啊？您别提了，我让他少夸一天他都不愿意啊。嗯，国良啊，我告诉你，我有打东四三条往这儿走，这主意我可想出来了。凤琪在北京待着是非出事不可，现在同林奉旨保着钦差年羹尧查办四川剑山蓬莱岛，这样吧，让凤琪明天早上起来啊，把这金牌金花送到刑部，等着堂官张祥宇下朝。凤琪你呀，马上到张祥宇的书房给他道了谢，你就说官已然夸了。审刑司的衙门呢，我也不能去了，因为我呀无能为力，我不干了，您替我写个辞呈。说完了，不等张祥宇说话，你马上扭头就走，跟着我，跟着于斗，咱们爷儿仨奔四川。哎，我告诉你啊，你的师父老剑客爷肯定也会去四川，他可是顺着皇爷亲封的四大名剑之首，灭剑山他重任在肩呐。好，老爷子，您怎么说我怎么听。那张大人那儿呢？嘿嘿，他怎么见皇上回话，那咱们就管不着了。李国良一听非常高兴，老侠客爷，您这办法太好了。凤琪呀， 哥哥，我听老前辈的。爷儿几个喝茶说话，晚上吃饭休息。第二天，凤琪呢手里提着个小包袱，就来到南衙门门口了。时间不大，锣声一响，张祥宇下朝回转刑部衙门，轿子落平了。大人下轿的进书房，脱去官服，当差的进来，单腿打欠就跪下了。大人，奉守备前来请安，请。张祥宇下了个请字，时间不大，凤琪进来就把这小包往地上一放，弟子拜见大人。起来吧，贤妻呀，夸官了。禀老师，弟子夸官了，只是在慎刑司行走，弟子才疏学浅，实难胜任，请老师给弟子辞了。说完了之后，凤琪请一案，转身行出去，撒腿就跑。这张大人是刑部大堂的大人呢，他不能追呀，没办法，只好给凤琪请病假了。二十天一换假条，二十天一换假条，换到什么时候？一直换到凤琪回家，这是后话了，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单说凤琪跑回了东光玉镖局，见着哥哥李国良跟老侠客于成于洞海，就把经过说了，爷儿几个听着全乐了。商量商量吧，爷儿仨准备到四川去找佟林，保着钦差大人年羹尧要拿下剑山蓬莱岛。这样呢，爷儿仨呀就先到于斗家中，带一些土礼到雍亲王府去看望雍亲王胤禛。雍亲王高兴啊，摆上酒宴款待西方侠，就把剑山蓬莱岛的事情说了，胤禛要把张红军张三爷送信的事说了。嘿，告诉你们，我后悔呀，出去张三爷已然无影无踪了。雍亲王胤禛就是喜欢这些剑客侠客爷。然后雍亲王又问了问凤琪跟于斗的功夫。吃完饭了，雍亲王胤禛站起来了，老侠客，二位少侠客，咱们到工房去看看功夫吧。等到了工房之后，凤琪练了功，于斗练了功，王爷也练了功，提老侠请您指点一二。王爷，您是金折了，您所差的就是功夫太浅啊，练得确实不错。雍亲王胤禛死说活说把这爷儿仨留在王府住了三天，爷儿仨告辞了。回到东四之后，跟于嘉义商量，于嘉义就把儿子的路费、军人喜欢的衣服全都准备好了。这样，于老侠带着于斗跟着凤琪来到了东光玉镖局。李国良啊，把凤琪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爷儿仨跟金宫小二郎李国良告辞，离开北京，按官栈奔四川。这真是海阔游鱼跃，天高任鸟飞呀、啊！爷儿仨顺着宛平县过了卢沟桥，到保定清源县地界。走着走着，天晚了。虽然说有月亮，借着月亮劲往前走，想赶到前一站有个客店。没想到突然间天变了，云升西北，雾长东南。一道烈闪，空中一个霹雷，紧跟着狂风暴雨就下来了。嘿嘿，徐老侠也乐了，我说荒郊旷野，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啊，咱们可要挨脸，快走。爷仨呢就用着袄袖一遮头，脚底下加劲，叉叉叉叉往前走。于老侠客手打凉棚，终究是百岁已过了， 宋琦年轻，眼神好。老三个爷，您瞧，东南方向好像有座庙，快，咱们奔庙。爷仨走得很快，来到庙前了，仔细一看，门前立额，上边几个大字“赤剑铁佛寺”，没地儿去了。老侠客用手一拍门，时间不大，出来两个小和尚，打着气死风灯。弥陀佛，老施主，您找谁？在下山西于洞海，这是我的朋友凤琪，这是我的弟子于斗。走到贵宝地，时风落雨，在宝刹打搅一夜啊，香钱不敢短少。弥陀佛，请您稍后片刻。小和尚进去了，时间不大，小和尚出来了。老施主您请吧，和尚要十方住，十方长修，我们方丈因为偶染风寒，身体不爽，请您到配殿。爷儿仨呢进了山门，一瞧大殿头了有一尊铁佛坐在莲台之上，因为日晒雨淋都生了铁锈了。爷儿仨跟着小和尚顺着剑道来到二层殿，一瞧这北殿的前边一左一右是两个大石头狮子，挺威严。爷儿仨跟着小和尚就进了东配殿了。这配殿里迎面是一张八仙桌的，两边有几把椅子，还有几张凳子，屋里边是古色古香。小和尚打来水来了，爷儿仨洗脸漱口，老侠客于成看了看就问：“贵庙有吃的吗？”“啊，有，施主，我们这有馒头、小米粥，都是素菜，拍黄瓜呀，拌豆腐呀，拌粉皮什么的。”“好，菜好说，吃什么都行。请问有酒吗？”“有啊，那是上供的素酒。”“好啊。”跟佛爷面前告个罪吧，我们喝点酒赶赶暑气儿。小和尚答应一声，赶紧搬桌子，老侠呢就在当中间落座了，上手是凤琪，下手是鱼斗。小和尚一会儿的功夫用托盘端着馒头、小米粥，还有几样素菜，有杯有筷子，一个大黄沙酒壶全都奉好了。于斗呢就掏出手绢把这三个酒杯擦干净了，然后拿起这酒壶来把这三杯全都倒满了。小和尚出去了，这于斗啊端起酒杯来了。嘿，凤大哥，我呀没出过门，这乍一离家走远道，我还真觉得有点累得很，喝口酒解解乏。说到这端起酒来他要喝，于老侠用手一按他的胳膊，于斗一瞧，师父别喝。哎，于斗赶紧放下了。师父，您是不是又挑眼了？我没先张嘴请您喝，师父您请。你摸摸你脑袋没有？于斗右手一糊了脑袋，没裂缝啊。喝了酒啊，你这脑袋可就裂缝了，不信你问问他。右手一指凤琪，凤琪往寺外仔细看了看，端起酒杯闻了闻，老爷子，这酒不回也没味儿啊，有毛病吗？告诉你们，这叫吃一堑长一智啊，这江湖上的熏香蒙寒药，起色发浑又有药味儿，那是下品。上品的熏香蒙寒药既无色也无味，这种东西就是上品，又名叫双无散。你们看这酒瓶底下药力大呀，催着酒顺着杯子直转，瞧明白了吗？于斗眼睛都瞪圆了， 师傅，这是贼窝，亮家伙拿他们。 别忙，看看他们都是干什么的。 怎么看呢？ 你们趴在桌上别动，就装成中了药酒了。我呢也趴在桌子上。凤琪跟于斗听话，两个人趴好了。老侠于成往桌子底下一出溜，顺手呢就把桌子上东西一推，哗啦一下，这盘子碗全都碎了。老人家把手放在桌边上，拿着下巴颏一拄着手背，眯缝着眼睛，他瞧着，时间不大，擦擦擦擦，脚步声音，谁来了？小和尚偷看来了。又一会儿的功夫，就听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有人喊上了：“于少海，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嘿，一世英名放在你家罗汉爷爷之手。”唰，一挑帘子，进了一个大和尚。凤琪跟于斗偷眼观瞧，这和尚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八尺多高，肩宽背厚，头如八斗，铁头皮儿挡在这胸子，一脸的横丝肉，面似黑锅底，花角的眉毛，两只大秃鹰眼，蒜头鼻子，鼻须就好像一撮蒜胡子，火盆大口，一嘴七颠八倒的黄板牙，穿着青僧袍，他迈步进来，回首一按刀把，擦，就把钢刀亮出来了。他要杀这于东海。老侠于成突然间一长愣：“和尚才来吧！”啊！吓得和尚一扭头，蹭一下窜到院子里了。好凶僧！老侠于成一长腰就出去了，正好落在和尚面前。这和尚急了，看刀，啪一下，这刀就下来了。于老侠往旁边一闪身，右手就抓着和尚的手腕，砰，抓上了。这左手就出去了，把这五个手指岔开了，照着和尚面门戳一戳，啪，往下一滑了。这一下这和尚就没命了。老侠往前这么一坠，好糟的脑袋，这和尚失身就倒下了。老侠的爷撕起一块僧袍来，把手上的血擦干净了。这时候少剑和凤琪还有于斗已然亮出军刃，来到老侠客身旁。突然间就听见西角门有人往里走，一边走一边喊：“于成，身为侠客如此狠毒。”这爷上回头一看，一拉溜进来三个人，前边两位四十多岁，后边这个人比前边这俩稍微小点，也就在四十边上，长得细腰大背，身穿蓝色长衫，薄底的靴子，身上扎着绒绳，肋下配着宝剑，在这宝剑前边别着一样东西，鼓鼓囊囊的一条大辫子，长得面如古月，两道修眉，一双朗目，三绺墨染黑胡须。这个人正是剑山大帅力胆侠谭天谭桂林。这西方侠于成于洞海万也没想到剑山蓬莱岛的大元帅跑这儿来了。谭天回首拉宝剑，小昆仑于斗飞身行过来了，两个人要动手交锋，下回再说。 远处的

珠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西方侠于成带着凤栖跟于斗奔四川，到了铁佛寺，在这借住一宿。这个和尚呢，借机会要害这于老侠三个人。这于老侠是人间的侠客，能吃这亏吗？就把这和尚给打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庙中进来三个人，其中一位正是剑山的大帅力胆侠谭天唐桂林。这谭天不在剑山蓬莱岛主持军务大事，怎么上这儿来了？咱们前边说过，三庄联合，老庄主盛玉指挥三庄的庄丁投打剑山蓬莱岛，结果呢，剑山蓬莱岛招贤馆四龙倒反剑山，剑山的人马就撤回去了，山中的人马也撤走了。剑山蓬莱岛英王富昌富宝臣跟手下的臣子当天晚上就在九寿贺天庭秘密商议这件事。大家伙出主意吧，最后呢就决定了，先请大军师无形剑客莫欺雨修到成都，想办法进公馆刺杀钦差大人年羹尧。如果说年羹尧死了，那么朝中再派钦差就能腾下功夫了。那么莫欺雨修虽然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能不能刺杀年羹尧成功呢？这可两说着。确实莫欺雨修人称无形剑客，这能力太大了，可是还得做第二手准备。君臣就定下来了，用大船盘上20万两银子，运到成都，放在德和银号分号，然后写好了北京五牌楼德和银号的总号的对条，叫谭天谭大帅拿着20万两银票在北京面见他姨父白大将军白阔坦，想办法花这银子在朝中把钦差大人年羹尧的差事给运动掉了，这样呢朝中一撤年羹尧，再换一名钦差，一撤一换也能争取时间。有了时间了，立刻呢就联系陕西藏风岛，让藏风岛跟剑山蓬莱岛同时起事，两个地方同时造反了，使朝廷首尾不能相顾，剑山蓬莱岛大事可成了。定好了这行动了，第二天英王亲自给莫欺雨修施了个礼，莫欺雨修带好了路费，够奔成都要刺杀年羹尧，见机行事。然后呢，谭天唐桂林命人就盘上了20万银子，装到船上运往成都，德和银号好写这对条，把这对条写好了交给了谭天。唐桂林带好了银子跟路费，就离开剑山了。离开剑山之后，唐桂林先回了一趟家。等到了家中，这么一听，唐桂林可愣了。妹妹谭玲先跟丫鬟女扮男装奔北京了。唐桂林就埋怨呐，埋怨两个哥哥。他说：“二哥呀，远隔千山万水，小妹妹跟丫鬟都是弱弱女子，万一出点事儿可怎么得了啊？三弟呀、啊，还不是因为小妹的婚姻大事吗？有你在剑山，谁敢娶小妹呀、啊？父亲没有办法，才让他带着一半赤玉莲花奔北京，白大将军府啊。”脱离咱们谭家，小妹想办法好出嫁呀。嗨， 那你们哥俩为什么不跟着？别瞧谭桂林宝剑山蓬莱岛英王富昌，但是他心中的小妹是分不开的。老大老二谭田谭碧这么一听，三弟责备的也对，越想越不放心。老三呐，你干嘛来了？我得上一趟北京。那好吧，我们哥俩跟你一块走，这样哥仨一路同行。谭桂林呢就把这路费交给哥哥了，让老大拿着，哥仨呢离开家就按照官栈走下来了。这天天晚了，离着铁佛寺近了。谭桂林右手一指，二位兄长，铁佛寺的方丈生铁佛法坤，他可是剑山的山眼呐，专门为剑山搜索情报。可是这法坤身染下流，采花盗柳，做尽了坏事。小弟在剑山早有耳闻，应该按剑山的山法处置。鞭长莫及呀，离得这么远，今天既然走到这儿了，不如把它除掉了。好吧，你们剑山的规矩就按你们剑山办。这样哥仨走到山门，谭桂林上前一叫门，小和尚出来了。弥陀佛，您找谁？我呀，姓谭名天，字桂林，找你们方丈法坤。哎，您候着。小和尚赶紧进去禀报法坤，说谭天到了。这和尚可吓坏了，就如同半仙空中咔啦打一劈雷，法坤三魂都出窍了，赶紧撒腿腾腾腾往外跑。啊，法坤给您磕头了，起来，里边讲话。哎，法坤赶紧起来，陪着哥仨来到禅堂落座。谭桂林把脸一沉，法坤呐，你好大的胆子呀！啊，趁着剑山多事之秋，你竟敢在外边胡作非为，欺压少妇长女。今天本帅来到此地，你还不给我说出实话来吗？吓得法坤是汗流浃背，是哆嗦呀。大帅呀，末将不敢蒙骗大帅，确有此事，这就怪末将无知，有损山规，求大帅处罚。这法坤呐，就剩下磕头了。法官，你是出家之人呐，啊，怎么能做出不才之事？你要知道，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人之姐妹己之姐妹，你怎么能越理活为呢？啊，大帅，您责备的是法坤知罪了。哼，谭天一看他还算说了实话。再说这个地方离着京城又近，这个山眼呢十分的重要。谭桂林心眼一软呢，就有意放了这法坤。我告诉你啊，你必须痛改前非，如果你改了，我就不杀你，如果再犯是定杀不赦。谢过大帅，谢过大帅，谢过大帅。起来，法坤呐，你用什么办法能够蒙骗侮辱妇女呢？大帅，我什么都告诉你。法坤呢就搬过了一只箱子，把这箱子打开了，取出了一样东西放上一地。谭天接过来一看呢，这东西呢粗细跟核头差不了多少，上边还画着花纹，就好像一条龙，其实呢画的是五条小龙。把这东西往手里一合，一看上边有个铜疙瘩，后边呢是个螺丝口，前边是个龙脑袋张着嘴，头上呢有两根龙角颤颤巍巍的。法坤，这是何物？大帅呀，这个东西叫五龙烟火筒，里边有熏香弹， 您瞧，您一按这铜疙瘩，这蛋子又打龙嘴里打出来，它见空气呢就成烟了。人只要闻见，立刻不省人事了，就干受我的摆布了。唐桂林听明白了，看了看这东西，没还给法魁，就别在自己的容身上了。谭天怎么想啊？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要离开这铁佛寺，他要还胡作非为呢，干脆我带着他离开铁佛寺，把他劈了一埋，嘿，就免得法坤呢用他再办坏事。法坤呢也不敢要，马上传下话来让厨房备饭。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天儿上来了，阴云密布，疯狂雨暴。小和尚跑进来了，师傅，外边来一老头，两个小孩。这个老头说是山西于洞海，带着两个人叫凤旗于斗上这来投宿来了。嗯，元帅唐冠林一听，这个于洞海是成名的老侠，凤旗于斗是谁？嗯，与虎同眠焉有善兽，与凤同飞必是俊鸟啊，甭问，这个于老侠肯定带着两个人奔四川呐，帮着官人剿剑山蓬莱。法坤呐，于老侠带着他们也要奔剑山蓬莱岛吧？啊，那我有主意。这法坤就跟这小和尚说：“去，把他们让到东海去。”哎，谭天就问法坤呐：“你怎么把他们留下？留下可引火烧身呐！这于老侠能耐太大了。”嘿，元帅，跟您说，我要把他们留下，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能把他们拿走，凭帅爷您处置。法坤，于洞海是人中之龙，脚在陆林，武艺精湛，不是你我能敌的呀。元帅，跟您说，我略施小计，准能办到。您瞧着。说着，法坤又打箱子里拿出一小葫芦。元帅呀，这里边是双无伞，人间的剑客也难逃脱呀。嗯，其实唐桂林呢最讨厌的下午门的东西，剑山蓬莱岛坏就坏到用到下午门的贼了，全都是卑劣的手段，到现在也没办法了。好吧，就按你这主意办吧。行，这法坤冲着小和尚一递眼神，小和尚出去了，就把这于老侠奉起于岛让进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小和尚回来了。师父，他们真要吃饭还要喝酒。嗯，那就按我的主意办。这法坤净害人的，小和尚明白呀，就把这酒壶给打开了，法坤就往里边放好了双无伞，打满了酒，让这小和尚送走了。待了一会儿，法坤让这小和尚去查查，这小和尚看完了回来说：“真怕见了师傅，您去瞧瞧吧。”嘿嘿，元帅，您看见没有？天夺其魄，该死我手。这个法坤站起来就往前边走，谭天一想，害死于老侠，这于老侠人间的侠客成吗？于老侠一定会识破了吧。哥哥，咱们前边看看去。谭老大、谭老二、谭田、谭碧跟着三爷谭天、谭桂林站起来了，迈步往出走，刚进这角门，就听院子里于老侠喊上了：“好糟的脑袋！”这哥仨赶紧过去，一看 法亏依然死在于洞海之手呢。谭天回首一拉宝剑，小昆仑鱼斗飞身形就过来了。就在这时候，雨过天晴了，星月皎洁，哎，看得还非常清楚。谭桂林就发现了鱼斗的金耳环闪闪放光，谭天可不敢怠慢呐、啊，往上迎，手里持着宝剑。小昆仑鱼斗手中腾蛇棒对着谭桂林单从朝阳唰，就奔着谭桂林的太阳穴来了。谭天寸头一躲，举剑还招，打了五六个回合，鱼斗的边枯树盘根奔着谭桂林的双腿，谭桂林纵身一跃，跟着手中的剑来了一个薄草寻蛇，就奔了鱼斗的脖子了。鱼斗赶紧缩颈长头，谭天裹手一剑唰，就奔了鱼斗的整嗓咽喉。鱼斗一仰面躲过去了，谭天真快呀、啊，往里边一合腿，砰，正踹在鱼斗的小腹之上，扑通咕噜，鱼斗一溜滚儿，嘿，巧，正倒在老大谭田的面前。谭老大心说，那我还不捆吗？磕膝盖一顶，啪，把绳子一抖，就把这鱼斗捆上了。凤琪气坏了，斗双头笔杆枪唰一下分心作刺。谭桂林拿宝剑一压，顺水推舟，凤琪一粒枪封住了宝剑，魁星提笔，谭桂林马上撤剑便照了。两个人擦招换式打在一处，借着星斗月色光华，谭桂林一瞧这凤琪，哎呀，怎么这么英俊呐、啊，两眉之间刺着一朵金莲花，脖项上戴着黄澄澄的小金锁，赤金的锁链，而且枪法出众。谭天心有所思啊，心说这个孩子准是齐家子弟，跟我的妹妹吴双女谭灵仙是天生的一对，弟就这一双啊，女貌郎才，哎，只可惜事在敌对，难成秦晋的。谭桂林想着，两个人打了不到十个回合，放起这笔管枪，枪走上盘，金鸡一点头，谭天上步一闪，剑走扫堂，凤旗一迈，谭桂林右脚扎根，抱着宝剑，他一抬左腿，砰的一下正踹在凤琪的后胯上。凤琪撒手，嘡啷啷枪一扔，一溜滚儿该着，哎，正倒在二爷谭弼的面前。这便宜手谁不捡呢？唐二爷抹肩头拢二背，就把凤琪给捆了。于老侠是勃然大怒，把双手一扎上，反了呀，啊，反了，好谭天，来来来，咱们爷俩干啊。于老侠请两句，哈哈哈哈，老夫百岁灵武，跟你动手还拿军刃吗？那可太高看你了，过来吧。谭天捧剑，白蛇吐信，于洞海伸手就抓这剑，吓得谭天赶紧棒回抽剑，老侠客掌挂风声，这只手乌龙探爪，唰一下劈剑就过来了。谭天赶紧拿剑一横，老侠客爷反背撩阴，唰，掌要到了。谭天心说好厉害呀，一年的要蹭了一下送出一丈多去。谭三哎，别跑，跑了不是英雄。谭天一咬牙一回身，唰的一下宝剑到了。于老侠双手托着大白胡子，右脚一踹谭天的手腕，谭天一 回手，于老侠落右脚踢左脚，那身法太快了。这个谭桂林要按武艺，不如诸葛剑，也不如欧阳志征，所以说他跟于老侠要动起手来有天壤之别。这于老侠跟谭桂林动手，如同老叟戏顽童啊。这下谭天噌下窜出去了，这谭老大谭老二一看这不是打仗的，这于老侠是追着兄弟，这兄弟蹭蹭蹭是满院子跑啊，差的太多呀。老大赶紧回手拉刀，抽不冷的在后边举刀奔着于老侠就砍。于老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声辨物，知道后边刀到了。于老侠不回头，好小子，你暗算老夫吗？丢丢，他一转身伸手就抓手腕，顺手牵羊，左手一举照着谭老大这后背啪，这巴掌就打上了。嘿，您瞧这谭天哪，这乐大了，扑通来一狗吃屎。二爷谭弼这么一看，我扎吧，这刀唰的一下就奔老侠后腰来了。于老侠手推银然，一转身啪一个摔掌，这摔掌还有个名字叫摔子，正砸在老二谭弼的刀背上，嘡啦啦，刚刚撒手了。于老侠左手反背撩阴，砰，扑通一声，嘿，这于老侠就把这谭二爷打一跟头啊。这谭弼站起来都懵了。老侠一个箭步飞身来到谭桂林面前，桂林内还是咱们爷儿俩干干杯。老侠施展身法，招数加紧，转的谭桂林是满院子跑啊，嘿，就跟逮鸡似的，跑到谭桂林气喘吁吁，汗都下来了，可把谭桂林急坏了。我这么一大元帅追着我满院子跑，俩哥哥让给弄趴下了。得嘞，谭桂林一狠心，突然间想起来，这荣成这记着这和尚的五龙烟火筒呢。这时候老侠呢一掌奔着谭桂林来了，这回纵出去，老侠飞身赶上了，别走。谭桂林剑交左手，右手瞪出了烟花筒，从这左肘下往后一射，啪啪打出一个烟硝弹来。这弹子出来御风就化成烟儿啊，如果打的是镖或者是袖箭或者石头子儿，那打不着于老侠，因为于老侠眼快，他就看见了。这是一股烟，又是黑天，老侠可一闻，扑通一下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凤琴鱼斗被捆着是干着急呀、啊、谈着哥仨呢，虽然他们也是爷仨，可这哥俩捆在明柱上了。谭桂林这哥仨把于老侠捆得结结实实，然后找点凉水照着老侠面门上扑那么一扑，老侠睁眼一看是大吃一惊。 小小一株含羞草，自开自落自清高。他不是存心骄傲，只为了只为了美青草。小小一株含羞草，自怜自爱自烦恼。他只愁着惊他寒伤，不知道不知道青春会